我哋揾咗个嘉宾，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奪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嚟。 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本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哎，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吴尊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有 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吴尊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逼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阵营沈大师，罗尚铺吴尊，财经 talk show 全道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星期二哭波桑又嚟啦，咁啊今次咧话又有一个新环境喎，啊头先系入边，今日我哋试过咧是一个新嘅环境，呢个环境咧就出边，啊我哋后上个礼拜就喺入边，啊呢、這个环境都算啊响一个，可能大家可能会收到一啲杂音啊，希望大家都多多原谅、啊， 可能有啲 B 部车经过， 或者你或者又听过啲唔知点解有个人喺度哔哩吧啦咁啊，咁啊大家希望多多原谅啦、啊。 听到啲牛嘅叫声都唔 真系大镬。咁啊，另外又要讲声唔好意思啦，因为上个礼拜咧咁就个上载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就好迟啊，好似系12点几，我冇记错，即系肯定系冇之前我哋提及过咁早，因为上个礼拜有欧联，咁啊但系咧就。我哋上載時間就遲咗，咁因為就係嗰晚，因為之前有啲節目錄音啦，咁就所以就我哋遲咗錄，咁就所以就唔好意思啦，啊咁啊今個禮拜希望就今個禮拜好啲，就冇歐聯歐霸，咁啊但係咧都希望保持翻上載時間，即係大約希望我哋盡量做到12点前啦，咁、但係如果的哥真係忙嘅時間，咁我哋都唔可以控制啦呢樣嘢係嘛，咁啊所以就爭少少，今晚人腳。除咗阿師兄我自己之外啦，仲有慈山啦，好辛苦咁推緊咪啊，因為嗰部 panel 咧，真係 唔好提，唔好提。 OK， 另外就京一啦，喺度睇緊波，另外就 Chip 咧就 hello 下聲嘅。好啦，咁啊，禮拜六啦都有啲幾場英超嘅，咁啊，今個星期都可以話咧，即係如果講股票嗰個嘅術語叫做單日轉向， 係， 即係往時有啲仲係順住個勢嘅，即係忽然一轉。即係譬如利物浦嗰啲咧，不敗身咧就破咗噶啦噃，阿 Chile 啊， 嗰個下垂嗰個位基本上已經上個禮拜已經見到噶啦，大家都唔係覺得咁奇怪啦，係咪先？ 係啊， 我覺得呢場波輸唔係咁意外嘅， 係咁啊， 唔好話馬後炮 啊，咁啊，我諗最主要就第一就郭天奴冇出啦， 係 因為傷6个礼拜，如果冇記錯， 應該就甩臼。 哦，甩臼 左左邊膊頭甩臼，應該就11月先出得。 11月啊，仲要 6个礼拜嘛？ 哦 ，OK， 咁啊，再加埋啦， 邊個整甩佢個臼啊？ 应该系同对手相撞，咁就落地落得唔 系 好好 啦。 系啦。 咁另外就呢场波啦，对住修咸顿，咁出咗个四中坚阵。 系啊，哇，真系好奇怪。 啊，呢、這个四中坚阵咧，如果佢嗰个正常嘅摆法咧，就话左闸叫杀，左闸应该系杀高。 系。 中间就艾加、史基泰尔，右闸就托尼。哇，你点睇呢个四中坚阵啊？喂。 好意外咯。啊、其實就嗱嗰場波咧，我哋幾個人啦，我哋在座有幾個人都冇睇啦， 啊、 大家一齊食緊飯啦。 我知我知。 咁啊，嗰陣我有率先咧攞個陣容出嚟講俾大家聽。 係啊。 咁嗰陣讀嘅時候，我都奇怪，咦點解出呢四個咧？因為、啊、即係照計正路，以我理解，何修力基應該係冇傷嘅。 後備。 係啦、啊，就後備後尾都有出嘅。咁、啊、而格人莊臣係傷，咁但我喺度諗緊，究竟揾邊一個打右邊咧？咁 啊，應該諗住都係 Wisdom 㗎啦。 係啦、 啊。咁啊，點知整個四中堅陣？咁、但我就會諗，點解會出四中堅陣？就可能針對修咸頓嗰兩個箭頭，一個叫奧斯華杜林拔，因為兩個都高波頭槌幾好嘅，可能佢個阿羅渣士嘅思維就係咁。咁啊，但係通常呢一類咁嘅陣式係俾啲咧，即係嗰啲死守啊、打901啊呢啲咁樣嘅球隊嚟用嘅、就唔係話利物浦呢啲球隊就應該唔會打呢四中堅陣嘅。 我睇法就覺得完全計錯數咯， 計錯數， 完全計錯數啊！即係你呢場波係唔應該即係出個咁嘅陣容咯，即係尤其是即係譬如托尼呢啲，你打右邊，喂幾耐冇踢過右邊啊？即係從阿仙奴嗰個年代到而家幾耐冇踢過右邊啊？同埋艾加佢係傷愈復出噶嘛？ 係， 我其實就寧願佢出左閘揾第二個人去頂，用翻即係用翻殺高打中堅個位， 即係艾加可能 就好過艾加， 或者艾加可能係因為佢左腳嘅，如果冇記錯，佢不如索性就打翻左閘。或者係將殺高就調翻去中間，咁啊起碼個傷害性就冇咁大。 其實都唔係好適合㗎，殺高同埋艾加都係左腳仔嚟嘅。 OK，、 但我就會覺得殺高上一場打中堅個表現唔錯，其實應該繼續俾佢用翻咯。左邊我寧願你揾個第二個球員頂下個左閘位好過四個中堅擺埋一齊咯。 但係個問題，我覺得就係呢個四中堅即係又係一個問題，就係嗰兩閘嘅助攻就當堂差咗多啦。 因為完全就唔適應啦。 係啊，根本因為殺高啊、托尼嗰啲都唔係上嚟助攻好多呢咁嘅球員。第二就佢哋四個啲用波就真係認真麻麻啦，好坦白講，全部都好粗嘅。咁啊，有時喺後場用波咧，又有時搞到瀨曬氣。同埋咧，想特別提一提咧，其實我之前幾集都想講呢個米盧涅呢個龍門咧。就穩健就好穩健啦，但係好明顯有一個好大缺點，就係佢嗰個用波即係用腳嚟踢波嗰個能力咧、就似乎就唔係幾好啊！即係次次見到用腳嚟到踢波咧，即係譬如即係後場回傳俾佢，咁佢咧就通常都有時都會瀨咁 hea 嘅，所以呢個都小心啦。同埋我諗即係正如即係利物浦，既然主場仲有主攻擺個咁樣嘅陣，即係前面得翻三隻，即係嚴格嚟講就攻擊嚟講，摩西斯。 系 艾斯帕斯、 史道力治， 好啦，三件咁啊，同即系以往有郭天奴嘅事啦，因为郭天奴就可以 hold 到个波，俾到波，但系好明显艾斯帕斯就唔系呢类球员噃。 系啊， 真系 艾斯帕斯，我真系开始对呢个球员就产生一啲怀疑啦。 哦，系，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而家嘅级数真系唔系咁适合俾佢担大旗。 唔系，同埋个问题就系艾斯帕斯根本唔系郭天奴呢类球员咯，好简单啲。 哦，咁肯定唔系啦。 吓、啊，咁啊，即系咁，即系变咗前面嗰三条友根本就系摩西斯就有时就会带住嗰波自己去，或者系接应长住佢自己走。 系， 史道力治都系要人俾波去嘅。 系， 艾斯帕斯就好结，就系咧介乎呢两者嘅中间，俾波又唔系，自己去又唔系。咁就所以成場波嚟講，利物浦就真係喺個攻擊上，我自己有睇場嘅，咁就真係普普通通嘅啫。 呢場波就好諷刺地啦，頭先即係大家都知道個比數啦，就係、是、1-0輸咗俾沙林頓。 係。 咁啊，頭先你話排咗四個中堅啦，照佢手高波應該好耍家子係啊。咁啊，結果都係輸一球角球，就對方嘅中堅啊羅夫蘭就頂入咗。 係。咁其實嗰個波嚟講，就即係羅夫蘭同埋利物浦嗰個守衞啦，即係互相都有少少拉扯嘅。好坦白讲，咁但系罗夫良嗰场波就打得好好嘅，即系除咗一入球之外，佢嘅防守 tackle 嚟讲都做好多，咁有六次嘅拦截，咁所以就另外啦，就系话其实史道力治中间嚟讲咧系有球十二码嘅，其实二次十二码，咁其实个波咧。 如果睇翻片咧，都其實都踩正嘅、嗯。其實講真就，其實都可以俾嘅、嗯。 我認為一定要俾啦，因為肯定係禁區內啦。 係啊，第一件事 同埋一定只係啄到腳。 係踩到腳嘅， 一定踩到腳，完、啊、絕對踩唔到波嘅。 啊，咁啊，所以呢場波就呢、這個利物浦啊咁樣輸法就嗱，好、嗯、坦白講，修咸頓你話打得好咩？我又覺得又唔係，因為其實呢、嗯、如果講返上年修咸頓咪都係我哋都站得好緊要，就係、是、個前場嗰四個人嘅配合嘅。 林拔啊、拉蘭娜、 拉拉奶奶娜、洛迪古斯啊、 雷斯啊、洛迪古斯啊 嗰啲、啊、球員，但係呢、嗯、今年奧斯華道一嚟呢，就似乎真係破壞咗佢嗰個嘅前面四個人嗰個配合， 搞衰咗添啊！ 係啊，因為就係講到奧斯華道同林拔呢，佢本身兩個人其實好似、 嗯， 其實佢哋而家對修咸頓就已經唔係打 4-2-3-1 嘅，係打個4-4-2 咁但係奧斯華道同林拔本身佢個類型幾乎一樣，同埋有時好多時佢見到兩個都係撞埋一齊嘅，咁、 嗯、 所以就令到修咸頓佢嗰個嘅無論喺個踢法嗰個悦目性同埋嗰個效果都做得唔好。你睇翻修咸頓今年嗰個入球數字都係低咗好多，兩個前鋒夾夾埋埋入得個一球，咁、 嗯、 真係我諗修咸頓都仲要執執啊，真係有排執啊。 咁啊，修咸頓就其實奧斯華道，我想問下師兄啊，即係比較熟西甲啦，佢咪踢過愛斯賓奴㗎？ 踢過啊，踢過。 係啦，咁啊，即係契仔啦，可以話係，因為而家個教練普治天奴就係教過愛斯賓奴。 其實你講奧斯華道就真係，我啊覺得真係普普通通啦，嗯、都係啲普通撞死嘛。你、啊、我覺得佢嚟英格蘭就真係。真係， 但係佢破 冇乜作為啊！我會 佢破球會轉會記錄喎、啊，好似 嚇咁咪嘥咗咯。 咁佢個問題就係、是、好似羅馬咧，其實俾佢打側邊一啲嘅，有少少俾佢打側邊嘅。咁佢真係明顯唔係咁適應啦、啊。同埋沙林頓其實本身嗰個體系係幾行之有效嘅， 係啊， 即係包括由上年嗰兩隊好好穩陣嘅嗰兩個防中啦，譬如舒後達連啦、啊嗯、幾個即係嗰個 back bone 其實就好， 唔係我覺得後場冇乜問題嘅，但係而家係個問題係佢無端端將4-2-3-1轉翻做4-4-2咧，同埋嗰個兩個前鋒嘅類型咁似咧，咁、 嗯、 就真係好大鑊，成件事係啊。 咁啊，利物浦我講多啲啲啦。 好啊， 其實好多球迷咧就除咗抨擊阿羅渣士嗰個四中堅陣勢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都係鬧到好緊要就係、是、嗰、中場啦，即係包括謝拉特。好冇心機踢啦，成場波死氣沉沉啦。 係 嚇，咁、啊、其實呢樣嘢咧，你睇翻上一場對史雲斯最後嗰三十分鐘咧，其實你睇到啲端倪啊。 哦， 嗰、那個中場嗰個失色咧，即係我上個禮拜其實都講過呢一點咧，就係、是、你再依靠呢三個球員，實在係俾唔到任何變化，都俾唔到太多衝擊俾對手嘅。 嗯， 咁如果你後邊，嗱，後面你兩集基本上已經冇咗助攻能力啦、 啊。 以往有格連莊神同埋有呢個何西安力基咧，即係都叫做有少少係一個逆風嘅姿態咧，有時可以殺上去，即係幫手衝散。 啱啱啱。 咁而家你冇埋呢兩個，殺高咧就真係幾唔中意上嘅。托尼又係叫啱啱相遇，咁、嗯、啊肯定係攤換啦。中間嗰三個又唔知踢成點。艾斯帕斯咧其實以而家呢個咁樣嘅即係佢嘅表現其實真係唔係太應該再俾佢機會啦。咁當然啦。嚟緊下一場波蘇七就要復出啦，我就好相信應該佢嘅位置就應該會用蘇七， 應該點都用蘇七嘅，正常就即係佢嗰個中間位。咁啊呢場波利物浦就輸咗啦， 咁啊而家英超咧得一隊波不敗啫，就係、 是、愛華頓， 都係馬西塞啦， 係啦，都愛華頓啦，係啊， 愛華頓， 係啊，愛華頓啦，好勁啊，係 啊， 都唔係估佢唔到嘅，咁啊因為嗰場對住呢、這個韋斯咸嚟講咧，都係即係韋斯咸都 lift 住嘅，臨尾就愛華頓盧卡古咧犀利啊， 勁啊， 奮不顧身 啊真係。以身相許，頭槌頂入，哇！即係頂到連個即係爆，幾乎爆缸咁滯啊！搞到 好似係保時先入啊嘛， 係啊，保時先入啊，即係以身 殺， 以身相許嘅呢球波真係。 我都話盧卡古啱愛華頓踢㗎啦，有啲似特質，有啲似耶古堡嘅， 係 咁、啊、加埋個巴里，其實一條中線都其實都幾好。其實盧卡古係。你覺得喺車仔可能會冇乜空間打，係因為其實因為需要空間嘅球員實在太多啊。 嗯， 喺車仔咁變咗嚟嘅，佢係有啲無所適從。 嗯， 同埋當一個球員冇絕對必然正選嘅時候咧，踢個心態咧，即係你做後備咧，其實係好難發揮嘅。 嗯， 如果你我已經有話，即係我有一個靠一個預算，我係做一個必然正選嘅。 嗯， 我自己嘅心態落到場一定唔同嘅。 嗯， 變咗嚟嘅兩個踢法一定會見到佢踢細球會嗰個表現同埋嗰個走動咧，係一定比 哦，我就覺得佢真係踢細球會，佢本身承受個壓力冇咁大。咁、因為其實呢場波咧，盧卡古都係後備入嚟嘅。咁但係一後備入嚟就黎家火，同埋睇到佢嗰、那個即係、個走動啊，即係嗰股咁樣嘅即係。氣勢啊，同佢打車仔真係好唔同。啊，成日睇佢打車仔咧就冷冷行嘅、嗯，但係睇佢打愛華頓咧就龍精虎猛嘅。啊，真係豈有此理啊！真係啊，真係。所以就愛華頓就3-2啦、 嗯， 氣勢都依然有嘅。另外就阿仙奴。阿仙奴就3-1 啦，犀利 啊！喂，其實呢個禮拜咧，即係如果要諗個 topic 咧，我都想講啊，應該係8X 成才系列啦， 哦，系八小 成才系列。咁啊，头先师兄带出呢个卢卡股，基本上都系呢个系列嘅其中之一个， 属于一个啦， 属于啦。因为季初、即系无论打车仔或者热身赛啊，或者头几场对华顿嘅表现咧，我哋都好唔满意。咁呢场波叫帮球队攞三分啦。咁另一位阿仙奴嘅，属于呢个系列嘅，就首当其冲啊，一定系。阿蓝斯啊， 死神啊， 死神啊！阿蓝斯真系一系就唔入波，今季咧入到停唔到手。 啊，仲有、啊，即系而家入咗6球啊，唔知几多球、 啊？7球啊， 7球 呢？7场入7球啊， 七场入七球，会上 射手榜 第一位啊！ 联赛应该唔系嘅，头加埋7场应该加埋联赛啊，联赛杯啲即系欧联嗰啲比赛嘅。 哦，都好，咁啊，似乎呢轮啲啲 名 人都平平安安吓，咁啊，似乎呢个死神个名要破啦。 咁啊， 我成日屈佢， 佢就真系进步好大啦。咁我自己个整体个感觉就系觉得佢嗰个决断能力系好咗好多。 嗯， 即系包括以往其实好多时好多波系即系摆明系要佢起脚个波，佢就唔起脚啊，或者系佢唔清楚自己嘅弱点喺边度，仲要不断咁样发挥自己嘅弱点。即系以往成日都系咁啊，包括即系可能俾安排俾佢打侧边咧，佢自己实就真系冇速度啊，自己又要 iso 嚟自己去踢波。咁呢啲都系我哋批评咗好多年啦，即系阿仙奴斯芬啊，啲都批评咗好多年。咁今年就精咗好多啦，即系包括佢嗰种执死鸡嗰个意识好咗好多啦。 系、 第一球波其实都系 冇错， 就靠阿奥斯尔 嘅罚球啦，一嘢射埋就蓝斯执上执死鸡射入啦。 系 咁，其实我睇到佢今年似乎个心态嚟讲咧，就好多、啊 嗯。 其实呢场波如果大家对史笃城仲记得。是咪阿蘇哥斯就係一腳勾斷藍斯嘅腳嗰個咧？係 啊， 係啦，咁就又對啱住蘇哥斯咧。咁如果係一啲比較後生啲球員，唔多唔少咧，都會 hit 嘅。咁但係藍斯呢場波依然都係咁勇猛啊，攔截依然都係咁硬朗。哇！證明呢個球員咧。真係成才。 我諗兩點啦，第一點就係、佢哋都唔係第一次重遇㗎啦，即係以往好似都試過話再對過，咁大家有冇互相握手？咁啊當然啦，即係都唔可以唔握手嘅，即係都大家 make 咗 friends 㗎啦。 都係一個君子啫， 君子啫，係啦，係啦。咁啊，第二點就係、其實就有一個球員好重要嘅，就係、是、法明尼嘅加盟， 係 即係或者重返啦，阿仙奴咧就幫佢頂咗好多雞頭啊！即係令到藍絲唔需要再踢出咁多嗰啲 dirty work 嘅波啦。 冇錯啦，係啊，發明嚟即係本身佢覆蓋範圍又大，又肯做啲 dirty work， 咁、搞到韋舒亞、藍絲呢啲都舒服好多。 可以釋放幾個球員出嚟啦，即係因為譬如法利明尼一路個波路都係佢唔使進攻嘅，你即係完全唔使預佢入波嘅。 係啊， 係啊，咁但係就。佢擺住喺度咧，你就可以令到韋舒亞嗰啲谷前啲啊，譬如奧斯爾啊， 同埋個分工都清晰好多啲，有費明尼嚇，亦、都搞到後邊梅迪薩卡高斯爾尼都唔好成日要高斯爾尼成日咁老莽咁攔截， 係咯， 咁啊費事賴嘢啊嘛， 舒服好多， 舒服好多。咁啊前場奧斯爾，哇有幾多個助攻啊喂， 奧斯爾。有人話三球， 又三個助攻。你當嗰個罰球係助攻啦，如果你當嗰個罰球係助攻，就又三個啦。啊，真係 果然係歐洲助攻王。 歐聯真係助攻王，真係助攻王。經一有冇嘢發表？ 我想有少少講就係藍絲嗰度啦。 係、 因為始終我覺得其實如果好似阿仙奴嗰種用法咧，其實後生球員咧係。嗰、那個進步係可以好大 嘅，當然啦， 因為所以你會見到喺阿仙奴咧，你會見到一啲好難忍受、好煎熬嘅就係一啲球員咧， 可能啱啱派上場嗰時咧，你佢會踢得好難睇。 係， 但係並唔代表佢一世都係咁嘅。 哦，當然啦。 但當然亦都唔係每一個球員會成才嘅。 哦，咁呢個又係啦。 所以阿仙奴呢個組軍方針咧，其實係真係幾惡啃啊！做佢球迷。 即係你睇下佢有冇耐，第一就有冇耐性啦。第一就 即係首先你要睇最典型嘅例子就係桑治啦。係 係 咪先？即係冇乜幾多個好似法比加斯咁一帆風順嘅。 哦， 咁你桑治咁你。最後一年嘅始終都收成正果啦，咁但亦都有失敗嘅例子就迪亞比啦，係咪先？ 我未知嘅， 但係未有事實證明啫。 但係 一日未退休，一日未可以下定咁嗰啲 咁下格雲斯嗰陣時都未退休㗎，咁文員就係文員㗎啦，冇得傾㗎，係咪先？佢除咗打字之外都冇乜嘢可以做㗎啦。咁加上我覺得，如果你話陰影，其實藍斯喺上一次對史篤城其實已經克服咗呢個陰影㗎啦。而我亦都覺得，如果我作為一個球員咧，我會放風俾對面隊聽添，即係安排大家一個賽前嘅握手啊。 哦， 呢個其實係對自己一個球員嘅心理克服係好重要。 係， 如果你面對唔到Socrates咧，你永遠唔使再踢，即係做職業足球員。 係啊，唔使再踢。 即係如果我係佢，我就唔應該懷住一個仇恨嘅，我反而應該即係透過我哋隊嘅，即係透過阿仙奴隊嘅隊長，希望同嗰邊溝通一下，睇下可唔可以賽前安排咁握下手咁樣樣。其實呢個係對自己係有益嘅，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其實今年阿仙奴入咗三個球員啦，唔係入咗兩個球員啦，法明尼同埋奧斯爾啦。咁加埋其實而家藍絲 OK 嘅。大家都嗰、那個就唔好提啦，嗰、那個新立高嘛，係咪 我未知嘅， 嗰、那個暫時傷咗。但係而家呢幾個球員一度好處就係佢哋嗰個位置即係創造性好強， 係 即係佢哋會走到好多位啊，同埋會帶嚟好多創造性嘅機會。咁、加上其實我覺得睇藍絲咁耐咧，其實佢係有少少前鋒特質嘅。佢好多時埋去揞波咧。揞個波入網啊，或者去執死雞呢啲能力佢係有啊，但不過問題就係佢最尷尬，佢係踢一個中場位啊嘛，佢個球員，所以變咗你要扭翻佢佢肯喺後邊做防守啊，甚至補位啊，然之後加埋少少呢攻擊特質咧，其實雲加都有啲鄧擔心嘅，因為入咁多球嘅防守中場咧，其實會驚佢。未必做到佢自己個位啊，即係入得波多個人會心紅啊嘛。其實佢而家好似應該入咗七球啊，冇記錯。 係啊，係先講咗。 所以其實一個，但佢又你話佢甩位咩？佢我睇佢踢波，佢又唔係真係好甩位喎。佢甚至乎冇桑治甩咁多位喎。桑治都會有一個情況出現，佢就話太多攻上去嘅情況，但係佢似乎又唔覺得佢會係咁。 我就覺得因為費明有費明嚟鬥住佢啊嘛。桑治嗰陣時佢桑治企個位就係費明嚟個位啊嘛。咁所以就藍絲咪可以即係自己踢得輕鬆啲，咁咪做多啲佢自己想做嘅嘢囉。再加埋今年信心又咁好，又入咁多波，後生仔就要信心嘅啫，講真就。所以就今年睇住啦，睇到佢斷攬為止啦。呢、這個 話咁樣講嘢，你就佢啫。 OK， 咁講少少史篤城先。嗱，其實咧史篤城咧就呢場波就有個球員我俾個印象幾好，艾拿杜域，其實你都得格都介紹過噶啦。係，有睇呢個球員，其實響整個史篤城隊入面咧，佢踢波嘅即係佢個控球、俾波、走位，都係同其他球員咧高一個層次。簡單啲嚟講，高一個層次。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始終都係擺咗喺左邊。摆咗左边系限制咗佢嗰个嘅即系作用，即系我见到佢就系史篤城有一段期间将佢摆咗喺中间咧，其实成对史篤城嗰个猜波嚟讲咧系好好多噶，好明显。咁但系咧就好遗憾，就系嗰下之后咧，跟住中间就俾阿仙奴咧就怼入咗，我唔记得二。 最紧要就系入到三比一就正式收工啦， 就系俾佢怼入。 系啊，因为二比一嗰阵其实史篤城个势又翻。 系啊，我就系嗰阵时响我哋个 Facebook group 里面就讲。下一代入球，我有預感係史篤城，就係呢段時間，就係艾拿杜域打翻去中間嗰個時間，同埋啱啱就換咗艾利蘭，有艾利蘭拍住佢咧就好啲嘅。點知好衰，唔知後屘又換翻個 Panlin， 一換咗 Panlin 咧，唉，咁就拜拜啦。 本來佢想博佢倒戈嘛， 唉，咁啊真係嘥鬼氣。 其實我都有個觀察嘅，就係我覺得史篤城今年就新教練係曉事啦，佢係有心踢得。 比較歐陸翻些少嘅，因為即係以往啊佩利斯教咗好多年啦，係踢最英式最英式嘅， 梗係啦。 咁啊，其實喺球員個組合方面咧，你見到佢係有翻少少心思嘅啫。譬如你揾啊阿紐杜域啊呢啲，我可以同你講，以往史篤城從來冇呢啲咁類型嘅球員。 係啊， 咁啊，另外即係譬如喺荷蘭啊、法國啊啲地方都揾一啲咁嘅國腳翻，即係球員翻嚟啦。咁佢希望踢得技術多少少嘅。咁今場波就即係頭先所講啦，3-1嗰球波，其實沙格拿就有啲苦碌嘅，因為點會頂到個拋物線咁靚啊？ 咁啱啫， 係咪？ 咁不過第二球波就史篤城嗰個角球嗰個防守咧，咁其實響即係阿舒利亞講平啲球波都平到咧，就係因為阿尼桑斯同埋阿威爾遜咧，佢企個即係我哋講角球防守啦，佢前柱位咧，嗰個企位咧就平腳企嘅，佢咪側身，咁啊一唔側身咧就淨係睇。一唔側身就睇到個波，就睇唔到個人。同埋佢本身咧，當你掹即係你打波啦，咁你個眼就要望住，即係我哋上啲成日講啦，眼要望波兼望人，同埋個手咧。咁唔多唔少都要壓開少少，都要壓開少少，係啊！你唔能夠就咁好似動即動企喺度，好似個殭屍咁樣咧，咁又唔得㗎，咁樣防守。咁所以史篤城咧呢場波3-1，咁但係呢隊波睇佢嗰個成績好唔好咧？艾拿杜域。真係一個好重要嘅棋子嚟，似乎啊，同埋睇個前鋒啦，中斯都係弱啲嘅。 我補充少少啦，如果曉士教波其實唔係差嘅，再參講一次。但係你話想踢翻歐陸少少咧，我咁睇啦，我就見過即係睇過史篤城幾場，其實佢都係我今季強調嗰只啦，即係好似羅渣士嗰只混合式嘅踢法啦。其實佢都係觀音投數把腳嘅。其實佢後場嗰、那個。标 up 咧系一个高 Q 大棍嚟嘅，其实都系离唔开俾龙门，然之后龙门大脚斩上去， 系 都系离唔开，即系始终都系唔可以全欧陆化嘅， 吓、 啊，即系我见到嘅就系咁咯。 OK， 好啊，咁就讲重点啦，今晚焦点梗系讲场双曼大战啦， 系， 诶、哎，车路士都唔鬼讲啊，讲嚟做乜鬼啊，讲曼城就对， 唔 讲啦，唔 讲啦， 吓、 啊。俾咁少時間講曼城對曼聯啊！我想講足一節嘅喎， 唔係㗎，仲有下半場㗎嘛。 OK， 誒曼城啊對曼聯啦，咁啊賽前咧，咁啊大家都諗住應該都有得打下㗎，咁啊點知咧就整咗個4-1出嚟，講4-0添， 4-1破咗蛋 嘅， 唉打成呢個出咧，唉 打成點啊？ 曼城踢得好好啊， 曼城都係一樣啦，即係正常人教波，正常人踢翻咪正常賽果咯， 即係曼聯唔正常人教就唔正常賽果啦， 曼聯就 normal 翻咯，冇咗啲嚇，冇咗某啲嘢干預之下， 唔係㗎，係 個位俾嚟㗎喎， 有㗎想干預咗㗎啦。等你攞 牌嘛， 系咯， 哦、 你攞嚟几次先攞到黄牌啊？ 系啊，嗱，我记得阿韦比咧，嬲尾俾佢黄牌嗰阵咧，第一四只手指出嚟， 系咯， 即系同你讲，嗱，四镬啦，四镬我先俾一张牌你， 系咯， 你真系有赚啦， 对得住 费 Sir 啦， 对得住费 Sir， 对得住曼联列祖列宗啦， 系咯， 但系嗰日好似阿费 Sir 冇嚟睇噶， 诶，费 Sir 应该冇嚟，镜头见唔到佢， 应该冇啦，如果唔系第一件事冇包厢坐先啦，曼城嗰度点会俾个包厢佢？除非佢俾钱嘅啫，即系如果唔系，未落球迷嗰度睇啦，落球迷嗰度睇佢，惊佢挨唔住啊嘛。 系 咁，但系冇监场，董事睇住就球证就冇做嘢咯。 咁有 SMS 噶嘛？之前 唔系有个人冻咗，有个人好似神猪牌咁冻住喺度，一睄睄嗰个样，哇死啊！又惊又惊，咁咪濑嘢啊嘛。 讲翻场 波啦，咁 我就觉得曼城其实今季有个好重要嘅球员收购就系李格道啦。 李格道啦， 其实你睇得到个分别就系、是、我一直都其实好欣赏就系希望曼城系而家人脚系够踢一个4-4-2或者打一个双前锋嘅阵容嘅。咁以前锋即系譬如有阿古路啊呢几个球员嚟讲，佢可以做到一啲比较好嘅化学作用啊，摆两个箭头去做一啲比较侵略性、比较有压迫性嘅攻势嘅。以往其实踢4-2-3-1啊，有时有少失之交臂嘅情况，就系嗰几个人嗰个分工或者佢个处理系几模糊啊。即系再有时再渗入咗啲，譬如好似巴神啊、迪维斯啲球员，其实佢哋系比较意气用事一啲，有时唔系太跟嗰个战术去做。 冇错。 咁但系我就几肯定咧，尼格道或者迪斯高啦，即使虽然呢场波其实系后备。 位啦，係、可以貫徹執行到球呢、這個教練嗰個指示嗰種前鋒球員嚟。 李格道好犀利啊！呢場波即係我睇佢咧，話前面壓壓扎扎，直情將費電拿同維迪兩個就牽制住， 係喎、 咁啊直情令到咧阿古魯咧，即係好似 完 全如入無人之境嘅，直情係， 即係你見到曼聯係佢有佢兩隻翼。都唔係好回防咧，咁、你右邊阿、史摩靈就冇計啦，佢都係佢都係客串， 佢都係客串啫。 即係但係你艾夫拿上咗去嗰下， 你都唔可以怪， 即係都翻唔切， 你都唔可以怪史摩靈。史摩靈個名就係講俾你聽，就係客串，佢踢咩位都係客串，係 咪 ？ 唔係我諗基本上就係話即係嗰兩集咧，即係講曼城嗰兩集助攻嘅時間咧，其實嗰個曼聯嗰兩邊咧，華倫尤其是華倫西亞，尤其是係完全史摩靈都係全無默契嘅，即係你頭先講。讲第一个入球，唔记得第一第二个啦。咁就系当阿、高拉洛夫上嚟助攻嘅时候，华伦西亚咧，其实之前已经距离佢前面成十个身位噶， 慢慢行 啊，喺度步行嘅。咁但系高拉洛夫上上下，华伦西亚先如梦初醒，又同史摩灵跟住撞埋一嚿，先仲要衰到。咁啊，结果咧。咁就出咗事啦。 咦，我今日晏晝有人同我講話，華倫西亞好似係國際足協選出嚟咩 最快球員， 最快球員嚟㗎喎。 最快球員冇用㗎， 最快球員大 喐，喐有鬼用。 唔係，咁你架車零至一百可能得幾秒，但係你行極都係廿米咁冇用㗎。係 咯，我都唔跑動，佢就喺度行路，行路有鬼用。 或者你嘢嘢都入後波咁冇計㗎。係 咯，我都 你都唔係向 前。我都唔 start engine， 唉，有鬼用咩？另外楊格嗰邊又係。骑嚟啦， 唔系杨驾多谢佢啊，其实即系佢都断好多波， 唉，真系呢个， 即系你见到佢真系几帮到队。 另外有一位球员都想讨论一下嘅，费兰尼嘅表现， 费兰尼表现咗 呢场波，惊一就话唔差啦， 有一球系关佢事咯， 系有一球就因为佢 走甩咗 阿 爷爷托尼， 爷爷托尼系啦，冇错，走甩爷爷托尼，总体普普通通啦，我又唔可以话佢踢得唔好，咁但係就係 非常好又一定講唔到， 非常好就一定唔係㗎啦，如果係非常好嘅就唔係呢個賽果啦，好坦白講。 不過嗱，我老實講，我就覺得佢幾差喎、即係對於曼聯球迷嚟講，呢一場波嘅表現即係唔係純粹係。 我諗係成隊嘅發揮，唔係個別球員嘅。 咪固然係啦，但係曼聯球迷對法蘭尼嗰個期望好大嘅。 係。 即係包括即係覺得佢係可以有一個幾壓倒性嘅領軍球 王。 咁我唔敢講球王啦， 咁啊絕對。 但係喺呢個級數嘅比賽裏面，你覺得就算平時佢以前著愛華頓嘅波衫，對住曼城啦，佢都唔即係佢嗰個氣勢係完全係好似冇咗。 我諗成隊波曼聯呢場波個氣勢都好弱，因為就輸得好早，輸得早之下咧，咁啊結果成隊波就亂曬， 有陰影係嘛？即係嗰啲六比一啊， 輸得早唔係藉口嚟噶，不嬲曼聯最出名反勝噶啦， 係咯， 係啊，反勝專家嚟噶， 係咩？ 啊， 嗰個唔係費格遜嘅專 利 嚟㗎，唔係呢個莫耶斯呢個莫耶斯嘅專利，莫耶斯唔得㗎啦，唉，真係唔知啊。總之呢場波我就驟眼就咁睇咧，真係成隊波係，哇，真係。呢、這個曼聯真係好似鬥敗了啲公雞咁啊！好似抬唔起頭咁啊！成隊波， 我哋喺Facebook 嘅 group 入邊咧，好多人討論啦，即係包括好多曼聯球迷啦。咁有好多討論嘅，大家都可以上 Facebook 睇睇啦。咁但係我諗好多都係圍繞住排陣啦，即係包括可能有好多人好不滿，仲係堅持用楊格啊，唔肯用啊蘭尼啊壽司仔呢啲咁嘅球員。 壽司就放佢走啦。壽司真係 你個人意願啫， 個人意願 想佢翻多蒙特。 唔係，但係楊格就真係好坦白講，就應該俾啲機會俾啲其他球員。 係，蘭尼其實應該都 OK。 蘭尼應該可以試一試嘅。 蘭尼咧，因為你佢踢得咁耐咧，同埋佢即係多少都有識得回防啊嘛。但係楊格真係冇乜呢個意識。 好，咁啊，韋碧克就打最前，因為雲佩斯 就 賽前。 鼠蹄受傷 喎， 唔知搞咩嘢，搞到鼠蹄受傷。 總之就見佢穿住西裝喺呢個包廂度。 但係個問題就係嚟緊嘅聯賽杯對利物浦又出， 佢話出得，唔知點解 流力啫。 呢個鼠蹄受傷唔係應該都要 好難三四日好得翻嘅。 咁 我真係想問經一意見啊，即係鼠蹄受傷係咪真係即係咁快去搞掂啊？ 鼠蹄即係我哋成日講嘅腹股溝，呢個係好麻煩嘅地方嚟嘅， 系咯， 因為佢係涉及咗一個 core muscle， 咁 如果你而家卡卡那些就腹股溝重傷，他每次訓練都要熱身半個鐘頭，所以其實他是很辛苦的，做職業球員他是，同埋買他，即係你不可以啲密集的賽程去使用咯，咁變咗你嚟計，咁佢而家佢，我覺得有啲，我覺得曼城唔係，覺得曼聯本身內部係有啲政治問題嘅。 哦，朗尼啦，第一個 係啦，同埋我想補充一點就係費蘭尼咧，其實我覺得佢又唔係踢得咁差。但我想告訴你呢，你這個位置踢到曉飛都沒用啦。這個位置發動機位來的嘛。 是。 那你要忘記他身邊那些綠葉黃撚曬啦，仆街有哪幾個有鋭利的攻擊啊。即 是 這些位置踢到懂飛沒用的，你全球 100%, 那就沒用。你交給人，你交給隊友， 你交給楊格，那些楊格幫你斷帶他，有鬼用。西 亞還有今場波很明顯，我見到朗尼不是很願意交波給維比克。好多波自己攬住嚟做喎，咁會唔會係因為導致咁樣樣個行軍唔順呢？ 呢個都可能。 我反而有咁嘅睇法，朗尼好耐冇踢正前鋒喎， 係， 所以佢真係 呢場波就想試 下幾大攞多啲波， 橫掂橫掂冇咗雲佩斯啊，咁自己對住前面韋碧克啫嘛，韋碧克 同埋其實費蘭尼，我覺得個問題就是踢到即嗱，其實講真啦，踢到3-0輸咧，你邊一個人都冇乜信心㗎。 咁當然啦， 但你見到佢最後嗰30多分鐘係有少少捱嘅，即包括你見到好多 tackle 咧，即譬如沙巴列達嗰啲咧，係好清脆咁樣波鏟走過嚟，起身都起得快過你喎。即呢樣嘢其實喺以往踢愛華頓嘅年代咧，好難會想象到佢係一個咁樣嘅球員嚟嘅。 咁但係後尾段就換翻 Cleverley 入嚟，就將費蘭尼就拱上少少嘅。咁但係嗰度已經去到尾段咁啊，參考性都唔大啦。 呢一個戰術調動，我就比較歸功於 Cleverley 多過費蘭尼咯。費蘭尼咁係要踢前啲嘅，你輸緊三球你都唔踢前啲咩？但係都冇乜太大嘅正面幫助嘅。 咁啊，開始有人就會諗啦，即係有啲坊間就話係咪正選咗出 Cleverley 拍翻 Carrick 黑，咁啊將費蘭尼又拱上啲好啲咧咁。 咁到時雲，咁到時雲佩斯同朗尼又睇咩位咧？ 唔係咁啊，到時雲佩斯冇出嘛，咪將朗尼拱上去最前嗰度咯。可以咁諗嘅。 咁咪試下對唔對利物浦咁踢咯。 但係朗尼個額頭受咗傷噶嘛，隨時可以唔出噶嘛。 咁你即係話揾藉口啫。 唔知啦，係總之就即係呢場波就整咗個4-0。 我覺得如果你要咁樣變陣，唔係話唔得嘅。咁你咪將費蘭尼打嗰個 box to box 咯。咁但係你後面可能要出宗師補㗎啦。 係咁，但係宗師啊傷咗嘛。 咁你如果唔係你嘅，如果你要一條友跑曬，咁佢好關鍵嘅喎，佢默契嘅大鑊喎。 我覺得費蘭尼都打慣嘅，咁但係始終呢場波最大。 唔係，同埋呢場波真係曼城真係超癲嘅啲狀態， 係 冇得傾。 你就睇阿古路第一球， 即係你 一真係難以想象。我諗係經一難以想象，阿古路會可以做到咁樣。 唔係佢你 佢有咁嘅技術嘅。 公平少少，我係批評呢個球員，我批評呢個球員佢用波太多。但如果你話一腳波咧，窩裏呢啲咧，佢咪攔唔到佢嘅，真係。最緊要係佢身邊啲隊友喺跑位，佢唔使顧咁多嘢，其實 OK 嘅。 唔係，我意思就係話佢通常以往阿古魯去到呢啲咁嘅場合咧，就唔會窩裏射，通常就 hold 定，跟住可能先轉身嘅。 係咁， 因為呢個波都我覺得有啲怪地。 怪腳咯，即入到佢係即係除咗技術都有一定嘅運氣成分啦，即係如果俾佢射多，可能射多十次，可能先有一次中。 唔係，但係同埋始終都係高拉諾夫嘅價值係有喺度嘅。 同埋 佢出個波真係好有質素。 同埋因為嗰一下就冇人黐住佢，咁就等佢真係可以好順利咁做曬成個動作。 所以呢波咪發8小成 即係如果有人挨佢，咁可能佢就飛機咗咯， 即係好似阿古魯，我哋成日少佢少咁多，今次就成彩啦。拿斯利我哋就少足成年，話呢場波又喺左邊又打得幾好，又 唔係你冇辦法嘅。咁阿古魯嗰球你話好神咁，都要拜鎖次，你曼聯出咩中堅先得？即係我又想講里奧費迪南，即係里奧費迪南，老實講都廢㗎啦，而家其實啱啱先 用對眼 mark 住佢。 即係你而家見到里奧，我記得我咧夠唔夠時間啊？仲可以講啊？ 繼續。 我記得以前幾年前咧，我玩 Win 領咧，即係我玩電腦 Win 領咧，咪有啲漢字補丁嘅。 係 嗰陣時有啲特殊技能噶嘛，你知唔知里奧費迪南個特殊技能係咩啊？ 嚇加利仔三大缺點啊！ 嗰個球員 character 係一個叫做佢哋叫啲人譯做咩啊？黏人的牛皮糖。 哦，即係黐， 即 係 好黐身嘅， 好黐身嘅， 即係 man marker 啦 ，man marker 啦，係啊，咁啊，而家你又發覺點咧？我發覺而家佢黐人又唔多啊，指人又好撚多啊， 咁啊 ，eye marker 咯。 你每撚次都係見到咪奧費迪南咧，係指鳩呢隊友嘅喎。自己又保唔撚到位㗎、啊，有邊次你唔係見佢指人嘅喺度？ 即技能轉咗咯，即 defense control 即都係幫下啲曼迷問點解唔用伊雲斯咧？我真係好奇怪 嘅。不過即我覺得咧，用伊雲斯個效果都唔會好爭好遠。呢一場波啊，即以曼城咁 fit， 我覺得都分別不大嘅。 呢場波曼城真係好勁啊！即係又係金賓尼啦，話呢場波即係唔好講話有一球波就係第三球，唔知第三第四球。哇！佢又後場防守完之後咧，走咗成百幾碼咁啊，走到去對面禁區，跟住就唔係佢射入，就俾後上拿呢個拿斯利射入嘅。即係哇！呢球波走足咁多碼，你都話幾犀利啊！即係金賓尼 唞夠啦，即係季賽 唞夠啦，嚟料啦。 咁啊，曼城似乎係嗱，我其實都幾睇好咧。雖然今季英超好多隊波啦，即係比較強球隊都有啲脱腳嘅現象，即係都唔可以話即係贏得好清脆啦，唔可以話全勝啦。咁但係我覺得曼城係而家頭嗰幾名嘅豪門嚟講咧，係少有係容易拉開到比數球隊，即係其實阿仙奴同埋曼聯、車路士都渣渣地嘅，呢方面都渣渣地嘅，即係就算譬如啱啱睇阿仙奴嗰場3-1咧，你都覺得話就好似贏得兩球，但係實真係有啲勉強。 少少勉強。 曼城咧就講到俾你聽咧，佢其實真係佢仲可以踩，仲可以踩有佢啊，係咁，但係就海鮮啦，係啦，即係少對波就新球員都係比較多啦，即係譬如你法蘭天奴啊、尼格道嗰啲咧，咁要慢慢夾下嘅嚇。 咁即係我諗呢對波又係可能以前 同埋新教練啦， 舊年熱刺咁樣啦，即係開即係 lead 到，即係開咗紀錄先咧，咁啊機會大啲，即係因為往上次嗰兩場打和都好似係0-0啊，如果冇記錯啊。 啱啱嗰場對，我記得係對中下游就係和0-0咯。係 咯，再之前，因為佢可能開咗紀錄，自己打得順啲就好啲啦。本身個人腳前場嚟講，尼格道真係 好㗎啦， 一定係好㗎啦，真係咁啊！睇下點樣啦，曼城咧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尤其對啲弱旅啊、死守啊嗰啲咧，咁啊曼城就真係要小心啲啦嚇。好，咁啊係咪差唔多啦？好， 仲有啲時間嘅， 仲有時間啊！啊，即係本來唔想講車仔嘅，咁啊都要講 啊，傷心都要講下啦。喂，呢個禮拜唔係仲要睇多一個成才嘅人物嘅， 係啦， 即係包括打咗140多场呢個。呢、這個 米基 比賽，終於入第一球嘅 呢個米基，我當鐵樹開花，鐵樹開花，終於都呢條友識入波，真係呢條友我睇佢咁多年咧，都幾乎鬧咗佢咁多年，但係真係最近呢三場波，即係呢場波我都唔計啦，因為佢打咗少時間。呢場即係前嗰兩場波，我真係覺得佢咧。真係唔知點解喎，佢啲 tackle 好咗好多喎、即係呢一對一啊，啲成功率呢，即係攔截嘅成功率又好咗好多喎、唔知點解喎，即係以往都次次都係飆波就麗甩嘅，頭槌又麗頂唔到嘅，但係呢兩場真係 OK 㗎，呢兩場再加埋佢個入球，哇，個入球講真 我都冇睇佢點入啊，點入㗎， 車身窩裏射入個波， 車身窩裏射入， 雖然就喺小禁區位置半執雞咁樣啦，咁但係都好緊要㗎大佬，因為嗰陣時仲係1-0，你呢個波唔入2-0，如果萬一一個唔覺意又俾富恆咁嚼咗一粒，咁又賴嘢， 那個球主性就冇咗， 咁就所以呢個米基爾就哇真係最近咁 fit。可以正選諗諗嘅， 咁奧斯卡呢？ 奧斯卡打得好好、仍然都係好好，即係佢佢嗰啲攔截啊，即係你講攔截成攔截嗰個次數同埋成功率咧，其實奧斯卡就真係比較好嘅，即係如果你同即係 夏薩特， 唔好講夏薩特咧，同馬達比啊，即係以往馬達 咁啊， 馬達不嬲都唔係做呢大波嘅。 咁但係個問題就是奧斯卡真係似乎從嗰個佢嗰個走動啊，佢嗰個攔截啊，甚至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入射嚟講咧，就真係喺摩連奴呢個陣式裏面係真係比較啱啲嘅。咁所以。都好難怪摩連奴唔俾奧斯卡打呢個位，而家就諗馬達究竟係咪做咗夏薩特嘅後備啦？ 而家咧就最近都出咗啲訪問啦，就問翻阿摩連奴就話咧。 馬達呢就俾兩條路去揀，一係就要適應個陣式，一係呢就冇得踢。 係啊，佢係實係咁講㗎啦。 調返轉啦，俾阿領隊揀，一係你好利用你啲球員啦。 啊咁、我諗馬達如果喺摩連奴心目中都應該係 都 係左邊㗎啦，都係左邊㗎啦。 都係走人啦、大把、大把地方需要 㗎。我就其實都係諗唔明點解馬達即係俾佢係即係咁樣處理呢個球員囉。即係呢位球員冇乜紀律問題。亦都冇话即系嗌走，亦都冇话即系有啲咩事。但 因为如果大家考虑到摩连奴即系以往嘅体系咧，咁就佢中间嗰个基本上佢系一个冇十号仔，即系纯粹好似以前即系奥斯以类冇乜打防守啊呢个中间嘅球员咧，摩连奴就好少用嘅。系啦，通常就好少嘅。通常佢嗰个前锋后边嗰个咧，又一定要有啲防守嘅能力嘅，即系好似以往系啊，有林柏特啦，就算祖高尔啊，呢、這个摩连奴都要佢防守噶， 系啊， 系都要防守噶。 咁譬如祖高尔咪靓嘢 啊，咁所以你马达 都系靓嘢， 佢本身都系即系防守能力又争啲嘅。咁因为夏萨特佢本身防守能力系比马达好啲嘅，即系佢个 tackle 啊，相对嚟讲好啲嘅， 勤力啲咯，勤力啲系啊。佢回防抢波嗰下，佢因为佢都算大只，同埋嗰个身体嗰、那个 质素 健硕啲咧，咁啊即系襟撞啲。你马达见到恩挑鬼命咁，即系 一 轮奥斯卡都未必再赢， 同埋矮咧、矮啊，同埋始终奥斯卡走动又比马达好似多少少啦，俾个感觉上，因为马达就始终就好似类似奥斯尔，走动唔多，但系俾啲波俾得好靓，但系摩连奴。喺佢嘅體系又好似唔係好啱打，咁就所以都好問水。 同埋西班牙人都係窄細啲 嘅。哦，係咯，就係西班牙 啲托尼斯啊嗰啲都打入冷宮。 同埋咧睇翻呢場波咧，就托尼斯後備出嚟咧，其實就打得幾好㗎，相對嚟講嚇。 後備有出嚟啊？ 有出嚟。有架托尼斯打得幾好添㗎。 可能摩連奴真係唔係好願意想用返托尼斯喎。 佢而家蘇花咧，佢用兩個前鋒嘅。一个伊杜，一个托尼斯，丹巴巴咧就应该可以拜拜。 领嘢啊，丹巴巴都系。 但系 结 果我结果觉得托尼斯嘅放弃机会都 系 好大。 哦，咁咪要睇下，要睇下 又放弃托尼斯，咁佢俾人放弃嘅。 其 实 佢而家 上镬俾人放弃都因为托尼斯啊。 其实佢而家弃马达咧，其实多唔少都系有为少少弃托尼斯铺路嘅。因为佢哋始终两个都系西班牙人啦。 系 以前当车路士最艰难嘅时候，其实系靠呢个两个人嘅默契打起成队波。 系 啊，所以变咗嚟计，如果佢如今要弃马达，佢有好大机会咧，佢就想，因为佢。就唔想佢哋城邦咯，西班牙。 如果從一個即係足球佢個陣式嗰度嚟講咧，咁就會係即係托尼斯同伊杜奧個類型就比較似啲嘅，都係會走動比較多，同埋好坦白講，呢兩個狀態咧，托尼斯係 fit 嘅。屬於 fit 嘅係啊，咁啊，但係當然就出場嗰個機會或者個時間咁少，咁就真係 我諗，因為佢由第一場到打唔打前鋒嗰陣時個排陣，其實佢已經俾咗一啲信息嗰個球員咧，就話前鋒嘅位置咧係公開嘅，你哋要競爭 係 嚇。咁、但係你話而家其實車路士最頭痛一樣嘢，佢你未計維利安喎。 系啊，韦利安仲 知噶。严格嚟讲，有三个十号 喎。啊，咪喺个右路，喺个右路起码有三个球员，迪布尼一个，韦利安一个，安祖史卓利一个。啊，真系，哇，三个球员争一个位，真 系 好大件事。 其实马达就系适合打左边嘅， 左 边 好啲， 就系我未见摩连奴用佢，真系。 咁啊，要睇睇嚟紧联赛杯啦， 有 机会嘅。 系咪 有 啲重新嘅排练啊？或者甚至乎系咪要改造到佢好似列贝利咁样样咧？ 唔知㗎呢啲嘢，真係哇遲啲拍遲沙實話唔係啊。咁啊其實呢就車路士如果要再講就係、是、仍然都係啦，我就會覺得佢個防守其實麻麻地嘅啫，即係 都係用大衛路易斯打中堅。 呢場波就卡應該我記得係卡希爾。 卡希爾。 咁就係啦，大衛路易斯孭咗咁大嘅鑊，咁梗係坐 bench 啦，梗係呢場仲俾你坐咩，大佬？輸多場 炒得㗎啦，輸多場已經開始有聲氣話摩連奴同老細又唔啱眼啦呢個。 唔係唔啱眼不嬲㗎啦，即係又俾我開口中㗎嘛。 第四，即係車路士有一個現象呢好抵死嘅，就係當你見到老細成日去睇波呢 就賴嘢啦。 其實真係唔係一件好事。 係呀， 即係仲要係一啲細波呢，你話大波你話pay off 嗰啲杯賽嚟冇問題嘅。其實你如果踢中型班，你成日見到老細嚟睇波咧，絕對唔係一個健康嘅信息。 哦，好簡單啲嚟講咧，一隊球隊成日聽到老細個名啊，都已經知道賴嘢啦。 我哋讀書嗰陣啊，如果你成日家長有官課啊，你都賴嘢啦，唔係呢個道理好易明 嘅。唔係啲校長監場， 校長監場啊，你都。 即係成日都嚟試學 嘅，成日得閒冇事，唔係或者校長得閒冇事巡樓，咦成日又係你又見到你巡嘅，第一堂又見到，第二堂又見到係你，咁就知你賴嘢啦，係咪先？好啦，咁就應該就差唔多啦，咁就我哋下半場再見。 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